3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这一刻，也许你在路上，也许你正在忙碌的工作，也许你在舒适的家中休息。不管怎样，让好听的音乐陪着你。FM 92.3 FM 92.3 The Beats， 跳动的音乐节拍。 It's a new day. take a little breather, 'cause lately all I do is fight, and every time it cuts me deeper, 'cause something's changed, you've been acting so strange, and it's taking its toll on me. It's safe to say to stay, we're here to stay, we're here to stay. No more pretending, 'cause now you're winning. Here's our beginning.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混搭、跨界、IP 引流，广播原来可以这么玩。这里有北京电台豪华主持阵容的精彩演绎，有专业团队的营销分享，更有媒体融合发展的景观蓝图。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就等你来，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11月2日，给你不一样的精彩。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万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